听的歌，看的戏，被暂停。你借我的手套，没有什么会做得牢，说放掉就放掉。谁看到谁见到不小心不见的一秒，不要吵不要闹，谁都是一边拿一边掉。哦，回忆是一种寻宝，找不到就别找，太无聊。爱过的恨过的都放弃，紧握的松开的光剑化成句号，轮不到你计较。谁看到谁见到不小心不见的一秒，不要吵不要闹，谁都是一边拿一边掉。哦，回忆是一种寻宝，找不到就别找，太无聊，请不要太烦恼，遗失的不重要。祈祷谁会找到，哦，把记号都擦掉。